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海淀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来介绍几起涉及到未成年人的交通事故案件。本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几条最新的法治资讯。12月4日的晚上，公安部副部长、国家移民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许甘露致电云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主要负责人，对在执行边境缉毒任务当中壮烈牺牲的蔡晓东同志致以深切的哀悼，要求云南公安机关立刻组织专案组，全力缉拿凶手，依法严惩。蔡晓东，男，哈尼族，1983年5月出生，现任西双版纳边境管理支队执法调查队副队长，长期奋战在边境缉毒一线。12月4日，蔡晓东同志在边境执行抓捕毒贩的任务当中身负重伤，经抢救无效壮烈牺牲。目前云南省公安机关正在全力缉捕凶犯。日前在河北邢台多个微信群传播了一则女孩跪地被人扇耳光踢打的短视频，引发了网友的关注。短视频显示，一个女孩跪在地上被多人不停地掌掴和辱骂，最后又被一个人一脚重重地踹到头部而倒下。今天记者从邢台市仁泽区教育局了解到，针对网传这个区的学生校外欺凌视频，教育局已经会同公安部门迅速展开调查。经过初步调查，视频当中发生的事件是属实的，对此公安机关立刻展开调查取证工作，全力进行侦破。5年前，民间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向河南商丘警方报案，说福建省有人购买孩子之后非法获得出生证，成功上户口，其中相当一部分出生证来自商丘市妇幼保健院。2011年，这个保健院的4000多份出生证被盗，下落不明。那么此后呢，上官正义没有得到商丘警方关于破案的回复。在12月2日，上官正义发微博说自己希望当地重视此案并继续调查。12月5日，记者联系到了商丘市公安局梁园分局相关的负责人，他表示目前当地十分重视这个事件，已对此案重启调查工作。12月5日的凌晨5点多，河北唐山的汉沽管理区，一辆运送绿化工人的微型面包车冲入路边的河中。据知情村民介绍，事故致6人不幸遇难，其中包括一名女司机，一名乘客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幸免遇难。记者了解到，遇难者大多数都是来自唐山市丰南区的王兰庄镇。事发车辆是一辆微型面包车，车内呢加上司机一共有7个人，大部分都是妇女。事发地点属于唐山市的汉沽管理区，是在从当地的腰家铺村前往斗沽村的一条道路上，那路边呢有一条大河。那么这个事件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公安机关还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买了二手房，前任房主的户口不迁出去，那么即使并不真正影响新房主的利益，但是足以让人产生一种非常不舒服的心理。那通州法院日前的向公众表示，现房主申请将原户内人员迁出，而原户内人员无正当理由拒不迁出的，房主有权申请将滞留的户口人员迁入公共户。今年6月，公共户工作规定试行正式实行，其中规定，接收暂不具备室内迁移条件的本辖区非农业人员落户， 因为房屋交易所所有权变更，现房屋权利人申请将原户内人员迁出的，原户内人员无正当理由拒不迁出的，房屋所有权人有权申请将本房滞留的户内人员迁入公共户。该规定还明确了公共户迁入的办理流程及时限。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为大家介绍几起典型的未成年人道路交通事故的案件。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您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收听。在今天的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少年法庭的法官曹小颖，曹法官。曹法官你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请到您呢，为大家介绍这个几起涉及到未成年人的道路交通事故案件哈。那么几天前啊，是这个我们海淀法院啊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通报了近几年所审理的典型的涉及到未成年的这种道路交通事故。因为很多的孩子啊，他这种道路交通的安全的意识不是那么强啊，有的时候呢他也不大了解一些具体的咱们国家的法律的规定啊，那么会出现一些和成人的道路交通事故不大一样的地方。那么今天呢，我们通过您请到您呢，通过几起案件跟大家来说一说哈。那么第一起案件是涉及到摩托车的，骑摩托车的哈啊，您跟大家讲一讲这个事情当时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事情过程是这样的。 好，您跟大家讲一讲。 这是有三名未成年人呢骑行摩托车发生了交通事故的一起案例。 这三个孩子是骑了三辆摩托车是吗？ 不是，骑了一辆摩托车。 就是一个摩托车上坐着三个孩子。 也不是这个情况，是一辆摩托车呢是这个小赵的。小赵的摩托车。因为这三个小孩呢，我们给他一个是小杜，一个是小林，还有一个是小赵。他们呢是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发小吧。然后呢三个人呢都非常喜欢看飙车的视频。现在这个15、16岁的男孩子都喜欢飙车。然后呢小赵呢就央求他父亲呢给他买了一辆摩托车。 他父亲还真给他买了。 真给他买了一辆。然后呢小林和小杜某一天呢想去郊游。然后就想借着这个小赵的摩托车去骑。然后因为是朋友嘛，小赵就非常爽快地答应了。然后呢小林就骑着摩托车呢载着小杜。两个人呢都没有戴头盔。然后小林是第一次骑摩托车呢，觉得非常拉风，就越骑越快。但是车技不熟。没有很好的掌控摩托车呢，在拐弯的时候呢摩托车就失去控制。向马路的中心给到护栏给撞去了。小林和小杜呢狠狠地撞到护栏上呢，又被甩了出来。全身是多处骨折。交通事故认定书呢认定这个小林是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也就是这个驾驶摩托车的小林。 那也就是说这个车的车主这个小赵他实际上那天并没有参与这样的一个骑摩托车的这样一个相约好的这样一个活动。 对，小赵只是把自己的摩托车借给了别人骑，他自己不在。 那后来这个纠纷呢又是谁告的谁呀？ 因为小杜也就是这个乘坐摩托车的人受伤了，然后呢他就把这个小玲也就是骑摩托车的和这个摩托车的所有人或者借用人吧小赵给告上了法庭，要求他们俩呢连带赔偿医疗费、营养费、护理费等经济损失。 就是这样的一个案子。那么这个里面涉及到一些怎样的法律问题，您跟大家分析一下。 这个经审理呢法院认为，首先呢说这个小林的行为，小林呢是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也未佩戴安全头盔，驾驶未依法登记的摩托车发生交通事故， 也就是说当时这个小赵父亲是给他买了摩托车了，但是这个小摩托车呢、没有依法登记 啊、也没有摩托车的车牌 所以说呢交通事故认定书呢是认定小林负责事故的全部责任， 嗯， 然后所以说因为他负全部责任肯定要对这个损失来承担赔偿责任， 对， 同时呢 这 个也就是说这个乘车人小杜 他 尽管是一个乘车人，但是呢他也知道小林是未成年人，也知道这个小林没有拿到了那个驾驶证 哦， 但是呢仍然不顾安全的搭乘了这个小林驾驶的摩托车，将自身的安全呢是置之度外了，也他也有不符合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因此呢对自身的损害后果以及扩大的损失呢也存在的一定过错，要自担一部分责任，这就是这个是第二个，就是这个乘坐摩托车的小杜， 对，然后就是剩下就是说这个摩托车的所有人，就小赵啊，对， 小赵呢是首先一点，小赵其实他不满16周岁，也就是他也是一个未成年人，他也不应该拥有摩托车 哦，对， 其实他父亲给他买这辆摩托车就是一个不正确的行为， 是 有点监护失职，二一个呢，小赵其实他也明白小林是未达这个18周岁，没有满这个申领驾驶摩托车资格年龄的情况下，把自己的摩托车呢借给小林使用，对损害的发生还是存在一定过错的， 哦， 所以他也要承担责任，同时呢，这个也就是本案中间的小林和小赵都是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因此他们的监护人应该承担侵权责任，综上呢，就是法院判定呢，对于小杜因为此次事故造成的损失损害后果呢，小林及其监护人承担60%的责任，也就是这个驾驶摩托车的人。小杜乘坐摩托车的人自担30%的责任。摩托车的所有人小赵及其他的监护人是承担了10%的侵权责任。 对，这起案件呢，这里面涉及到这个摩托车哈，我们知道摩托车它是机动车，那按照咱们国家的法律规定，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他是不是根本就不可能能够拿到摩托车的驾照？ 对的，其实这个摩托车和汽车是一样的，申领摩托车和申领这个汽车的驾照都是必须已满18周岁的人才能够申领这个驾驶资格，也就是申领驾照。 另外就是像小赵，因为他只有15岁嘛，是吧？连16岁都不到，那即便是他父亲给他买了一辆摩托车，是不是那摩托车也没有办法登记在这个孩子的名下呀？ 当然了， 是吧？所以这个里面能够反映出一些什么问题呢？您觉得？ 首先呢，就是本案中间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无论是这个摩托车的所有人，还是这个摩托车的驾驶人，他们都是没有依法取得这个机动车的行驶驾驶证的，也就是他们都没有达到这个申领驾照的年龄。不管是那个摩托车还是这个机动车呢，我们都得达到18周岁才可以去申领驾照。二一个呢，就是说他们存在一个未佩戴安全头盔的问题。根据法律规定呢，我们在这个机动车行驶的时候，驾驶人和乘坐人员呢应该按规定是使用这个安全带，然后呢摩托车的驾驶人及其乘坐人员呢应该按照这个法律的规定是要佩戴安全头盔的。所以这个案件中呢，他们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其实在所有的交通事故伤亡的案件中呢，不佩戴安全头盔的比例是非常非常大的。 没错。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啊，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如果说哈，这个摩托车的所有人他是一个成年人，那么如果知道借他摩托车的是一个未成年，那么其实对于他来讲，就不应该把这个摩托车借给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去骑， 对， 是吧？对啊，这一点应该是一个底线了。 对，其实就是如果是把自己的车辆出借给没有驾照的人，也就是未成年人，他肯定是没有驾驶资格。 对， 把这样的自己车辆出借给没有驾驶资格的人，他是也是要去承担这个相应的责任的。 没错，这是我们公布的第一起案件。那么这起案件呢，造成了这个孩子全身多处骨折这样一个严重的情况，既耽误了学业也对身体造成了伤害。那所以说这个安全的问题真的是特别的重要哈，家长也要承担起这个责任来哈。这是第一起案件，那还有怎样的情况呢？ 刚刚提到呢是这个摩托车，也就是说这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喜欢骑摩托车。 嗯， 但更普遍的一种现象呢，就是现在，在这个六七岁到十一二岁左右呢， 嗯， 许多小孩都骑这个滑板车。 哦，滑板车， 滑板车，平衡车，哦、有些已到后边的就是12、13岁就有电动滑板车、电动平衡车。 啊，对对。 其实这呢，现在是非常流行。小朋友们非常钟爱，但是呢，以骑行滑板车或者这个平衡车发生事故的也不在少数。 没错没错，家长有时候觉得这滑板车嘛无所谓吧，是吧？又不是机动车，而且速度也不是那么快，那孩子想骑就骑吧。但实际上还出现了问题。那您呢，就跟大家介绍一起这样的案例。 这个呢，妈妈呢，在小明是12岁，他的软磨硬泡下呢，作为生日礼物呢，就给他买了一辆电动滑板车。小明呢，觉得骑这个滑板车非常的帅，他平时呢都是在小区里边骑，然后呢，学习这个练习滑板车，后来觉得，也非常的熟练了，这一天呢，他在小区里边玩滑板车，接到了同学的电话，说咱们同学约他去家里边玩。 哦， 小明当时想，哎，我这滑板车这么帅，我应该给同学们表现一下。 啊，对对对，展示一下。 展示一下。于是呢，他就骑着滑板车，出门了。然后呢，感觉到第一次骑滑板车上路，感觉非常非常的兴奋。 也就是说，他这一次是第一次骑滑板车啊，这个出小区， 对， 到社会道路上来。 对了， 结果出了什么问题呢？ 他一路上呢，左顾右盼，感觉如风般的感受。突然间呢，这时候呢，道路旁边呢停着一辆车。当时驾驶人呢左前车门打开了，小明躲闪不及就给摔倒在地了。 是撞到开的车门上了是吗？ 对。 哦， 打开车门把小明给撞了。 受伤的情况怎么样呢？伤情重吗？ 小明最后是这个左脑骨远端骨折。 那这个事情问题在谁呀？责任在谁呀？ 这个问题，这个事情呢，交警部门认定也是双方都要承担责任的。然后呢，当时呢是这个，这个开车门的姓安，安某呢存在开关车门时呢造成交通事故的过错，也是事故的主要责任。同时呢，小明在道路上使用骑行工具，也存在过错，是事故的次要责任。最终呢，法院判定这个，安某呢是承担了70%的责任，小明呢自担了30%的责任。 您看，骑这样一个滑板车啊，孩子们就顾着耍帅了，结果没有注意到道路交通安全。那么像滑板车这样的一种车呀，它的这样的一种性质啊，应该是归类为这种非机动车吧？ 对。 啊，孩子们可以骑着它、滑着它上路吗？ 其实应该是电动滑板车其实是严禁上路的。你像规定的行人不得在道路上使用滑板、旱冰鞋等滑行工具，这是有法律明确规定的。 哦，是这样的哈。 嗯， 那这个里面您觉得这起案件的典型性又在于哪里呢？ 在道路上使用这种滑板车啊，旱冰鞋这种滑行工具呢，危险性非常的高。然后呢，因为这种滑行工具它的速度其实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快的，而且呢制动设施相对比较不健全吧，一旦发生了这种突发的事件呢，难以够紧急制动， 对， 容易发生交通事故。所以呢，为了保证自身的安全呢，建议这个骑行人呢应当选择远离人员集中的场地，也既避免给自己也避免给他人造成了安全隐患。而且对于未成年人骑行这个滑行工具的，家长也要尽到这个监护职责。而且其实我们审理案件中，这是一起在道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的骑行，但其实在小区里边，因为现在很多孩子在小区里边骑滑板车，但是滑板车速度有时候骑起来真的非常 快。对， 然后呢也出现过有私家车在小区里边把这个骑滑板车小孩给撞伤的情况。 另外呢，我就发现像我住的小区里面，我看到过孩子骑一种什么车呢？那个车就是两个轮子，孩子站在上面，他好像是通过调整身体的姿态来前进、后退和刹车的，前进的时候是毫无声息的。我觉得那个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可能也会容易出一些问题。 对。 像这些我觉得作为家长来讲哈，真的是应该把这个安全的问题啊跟孩子应该有一个 很好的来进行一个指导告知，告诉孩子什么样的事情是不能做的啊。您从一个专门审判这类案件的法官来讲，您觉得通过这样的这种滑板车呀啊这样的旱冰鞋呀啊一些这样的一些工具啊这个所发生的交通事故来看哈，您有什么样需要提示我们的孩子和家长们的地方呢？ 首先作为家长呢，应该帮助未成年人来去做一个准确的判断，告诉他什么情况是危险的，什么状况是不能做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也就是刚才提到的两个案例中间的未满十八周岁的不能骑摩托车，同时未满十六周岁的是不能骑电动自行车上路的， 对， 未满十二周岁的是不能骑自行车上路，这是三个严厉界限的对于未成年人骑行交通工具的一个规定。 哦，这个真的是要注意一下。 对，十二周岁、十六周岁、十八周岁。 没错。好，另外呢，现在还出现一个什么情况？有的时候呢，我看有些家长骑着自己的这个电动车，然后拉着自己的孩子上学呀，出去逛街呀，是吧？像这样的情况，其实有的时候也挺危险的。咱们在公布的几起案件当中，也涉及到这样类似的情况，是吧？ 对，有这样一起案子。其实咱们现在呢，家长骑行电动车接送孩子上下学，这个状况是频繁， 对， 非常常见的，而且他们因为是上下学时间嘛，道路也比较拥挤，时间也比较紧，为了赶时间呢，他们可能会逆行，可能会横穿马路或者人行， 对， 人行横道。这种情况下，下面我就简单介绍一起案例吧。这一天放学之后呢，母亲李华呢骑着电动自行车接七岁的小牛回家。正值晚高峰，道路极其拥堵，李华着急回家辅导小牛功课呢，就横穿了这个机动车道。他呢横穿机动车道的时候没有按照规定来下车推行，而是直接由北向南骑行穿越道路。刚好呢赵达驾驶小轿车是由东向西骑行，因为赵达没有注意到李华正好骑车穿过道路的情况，小轿车呢就与这个电动自行车给相撞了。两车损坏，李华和小牛都受伤了。然后小牛呢被甩出了几米远，又膝盖外伤。交通事故认定书呢认定是赵达负主要责任 啊，就是这个机动车这一方 负主要责任。李华呢负次要责任。后来呢小牛受伤比较重，就把赵达和所在的保险公司起诉到法院了。 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啊，您看这个母亲拉着自己的孩子，但是您刚才也提到是母亲没有遵守交通规则啊，然后横穿马路造成这样一个交通事故。那后来在我们法院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对于这个责任的划分是如何确定的呢？ 对于赵达，也就是这个机动车的驾驶人呢，他是未确保安全，未及时注意到前方道路的情况，承担了主要责任。赔偿了70%。李华是违规穿越机动车道，负次要责任，自担了30%的责任。 但是问题是在于孩子受伤了呀， 对， 而且伤得也比较重，是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确您刚才所提到的，那么家长用骑电动自行车的方式接送孩子上下学啊，或者说是出去办别的事情，的确有的时候，第一呢，电动自行车可能时间稍微来有一些保障，是吧？ 对。 然后而且呢，他在这个路上的行驶，早晚高峰，的确车流量比较大，安全问题真的应该注意。那您希望通过这起案件对于我们的家长们有哪些需要跟家长说的地方？ 首先呢，我们就是这个不论是驾驶自行车、电动三轮车还是电动自行车呢，在道路上如果是横过机动车道呢，一定要下车推行。有人行横道或者过街天桥的，应该从人行横道或者是过街设施上通过。没有人行横道、没有行人过街设施，或者是不便使用行人过街设施时，要在确认安全后方能通行。 对，这是几个方面哈。另外呢，我们的节目现在还剩一点时间哈。我们在这次的发布会当中呢，其实也通报了其他的几个案例，有这种车辆启动的时候忽视这个车辆启动的盲区啊，把孩子给撞伤的。那么也有这种快递小伙着急去送货啊，结果呢把孩子给撞伤的。那么等等这样不同的情况哈。那么在通过我们这些案例，您觉得哈， 给我们的家长们，给孩子们，还有这种其他的我们的社会的，不管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的这样的驾驶人，能够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教训？ 作为这个父母，也就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学校未成年人的教育者，以及相应的机构呢，都应该重视未成年人的交通安全，要定时定期对未成年人进行必要的交通知识的普及，提高这个未成年人的规则意识和安全意识。作为监护人呢，父母应为未成年人树立良好的榜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抵制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为。同时呢，也需要全社会来共同努力和关注未成年人的交通安全。驾驶人呢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是要在这个未成年人经常出入的场合，更要谨慎驾驶。 就是这几个方面是吧？所以说呢，真的是我们需要道路交通安全的问题，尤其是这种未成年人道路交通安全的问题，绝不仅仅是孩子的事情，是吧？ 对， 包括家长，包括社会其他的我们的这样的驾驶人都应该注意这样孩子的安全，还有这个学校的管理方也应该注意孩子的安全，是吧？好，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来自海淀区人民法院少年法庭的曹孝莹法官，谢谢曹法官。 谢谢听众朋友。 好，曹法官再会。 再见。 朋友们，到这里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听听 FM 全新改版上线。新版内容更加的丰富多彩，多档聊天室同时开放，可以和主持人实时互动。现在下载安装或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的 5.0 版本，还可以参与到寻宝活动当中来。朋友们，我们在明天节目当中将为大家继续来关注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案件，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警法在线。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无可避免，而长夜的天依旧那么暖，风吹起了从前，从前初识这世界，万般留恋，看着天边死在眼前，也甘愿赴汤蹈火去走它一遍。如今走过这世界，万般留恋，翻过岁月不同侧脸，猝不及防闯入你的笑颜，我怎能自拔于世界之大，也沉溺于其中梦话，不得真假，不做挣扎，不去笑话，我曾将青春翻涌践踏，也曾指尖踏出盛夏，心所动，且就此远去吧。逆着光行走，任风吹雨打。